先把姐姐救出来是真的，到时候再把兵权还回去，估计啊也就过去了。信陵君当即就派人找到了如姬，请他盗取兵符。如姬感念信陵君的恩情，当即就答应下来。这天他特意梳妆打扮一番，在宫里设下了美酒佳肴，陪着魏王对酒当歌，把魏王给灌得烂醉如泥。这正是盗取兵符的大好时机呀、啊！如姬的心一阵狂跳，他支开下人，轻手轻脚地走到魏王身边。大王，大王，叫了两声没反应，如姬一边紧盯着魏王，一边就朝着兵符走过去了，眼瞅着伸手就要够着了。这个时候魏王咕噜一下翻了一个身，把如姬吓得花容失色呀，这手跟触了电似的，嗖噜一下就缩回来了。等了一会儿，魏王没反应了，如姬拿起兵符，急匆匆地包好，就递给了信任的下人，终于传到了信陵君的手上。拿着兵符，信陵君出发了。临走前，他来跟侯莹道别。侯莹看看兵符，摇摇头，不行啊。信陵君心里咯噔一下，心说费了千辛万苦，冒着死罪偷出来，怎么了？这兵符难道偷错了吗？侯莹还是摇头，这倒不是，兵符对倒是对，可是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万一这晋鄙不交出兵权，公子您该怎么办呢？侯莹的担心不是没道理，他把每一步都想到了，那眼下面临的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流霜，如影飞行，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人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通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狂妄炸得美呀呀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一颗心啊，几颗热烈的心啊，怎会在你